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。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视野不同。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。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变开阔。 Lonely, lonely.

手中只有把握时间紧握，那份爱却是火热。立刻又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。造化它没有强弱，顺势交换角色。 新年都迎财神。